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劳动闪现出质朴的身影，劳动流淌出希望的旋律，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你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欢迎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今天的快乐之旅呢，我们就将跟您一起聊一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听一听歌颂他们的这些著名的相声作品。说起这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真是比比皆是。就拿这各大商场的营业员来说吧，虽然卖货算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创造着伟大。已故的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就是一位把简单的工作升华到艺术境界的人。一位音乐家看过他的工作之后曾经表示，他的动作特别优美，富有节奏感，如果再配上音乐，那就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旋律。已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就根据张秉贵的先进事迹创作表演过一段歌颂营业员的相声作品《营业员之歌》。下面来听一听他和唐杰忠合说的《营业员之歌》。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着您解决。 我这个困难呢， 啊， 恐怕你不好解决。 您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我昨天在你这儿买了一块布， 哦， 回家打开一看呢，不够做衬衣的了。 您买了多少啊？ 4尺8呀。 哎呀，这是少了一点。这一怨我们营业员事先应该提醒您一下就对了。 其实也不怨你们 啊， 我爱人他硬说4尺8够了。 那您应该跟您爱人说，啊，对了，你也不敢说， 怎么？ 你不气管炎吗？ 哎，你别提这个了。他，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这您甭着急 啊， 我们再给您配上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哎呦，那不行 啊， 这样花色的已经卖完了。 那你做小一点的让给别人穿。 那不行，我家里没别人了。 那你把布拿回来，我们给您退货。 那不行， 嗯， 让国家吃亏我不干。 不，我们营业员有责任牵线搭桥，把4尺8寸布让给需要的顾客。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不干。 顾客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 那不行，我已经缴了。 那您等一等，我到仓库给您找一下。 那不行 啊， 我不能等了。 你把电话留下来，找到之后我通知您。 那不行，我没时间再来了。 明儿我休息给您送家去。 那不行，送家去我不要。 哪有你这种顾客呀？ 真是难不住啊。同志，我还有困难。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啊， 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洗不掉啊。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那不会洗呀。啊，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嘿， 对呀。啊， 不是 啊，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啊，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酱油汤了 啊？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啊，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啊， 还蹭上臭油了。 臭油也好办，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它什么都蹭啊。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怎么呢？ 你就改抹布得了。 同志，我有困难。 你还有完没完了？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别人呢？ 啊， 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 哦， 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这好办了。 啊， 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哎。这人胸围是多少？ 胸围没量过。 他到您什么地方 没比过？ 是胖是瘦？ 没见过。 穿多大号衣服 没问过？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东北黑龙江。 您买五尺半得了。 你怎么知道啊？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行行行，那我想买两件 啊， 套材得几尺啊？ 套材有九尺就够了。 九尺那得多少钱呢？ 六毛三一尺啊。 哦， 六九五十四，三九二十七，五块六毛七。 哦，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六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您给六块，我找您三毛三呢。 那我要给你七块五呢？ 那我找你一块八毛三呢？ 我给你九块四毛二。 我找你两块七毛五。 我给你一十二块四毛一。 我找你六块七毛四啊。 我给你一百一十三块九毛八分七。 我留下五块六毛七，剩下全找你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营业员之歌》的片段。在众多的劳动者当中，有一种是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童年的劳动者，他们就是保育员，也就是咱们童年常说的幼儿园的阿姨。身为一名保育员，那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儿。他们要有极大的爱心和耐心，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除了要关注负责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穿衣冷暖、吃饭饥饱以及游戏的安全之外，还得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进行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把他们比作园丁丝毫不过分的。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相声《好阿姨》就是一段歌颂优秀保育员的作品。下面呢，来听一听好阿姨的片段。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嗯，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难过什么？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 嗯，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 哼，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嗯，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怎么了？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你看看，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二十天就完成了。 哦，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哼，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怎么了？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 嗯，注意听着。啊，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真是，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嗯，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对呀，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哦，哎，明白了，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怎么学？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哎，调剂调剂， 丰富品种 啊。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嗯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啊。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呵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怎么了？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是是，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啊，说什么？ 我抱着他们腰的。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是？ 哎，是这。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啊！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嗯， 有的人是红旗手 哦，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嗯，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是不是？ 哎， 全车间、全厂子都这么说嘛。 啊，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哦，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嗯，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你怎么样啊？ 敢那么咱表个态吧？ 怎么说的？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什么？阿姨？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怎么还阿舅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是是，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你真满意吗？ 真满意啊！ 还有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哎，我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啊，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各行各业的这些劳动者们，听一听歌颂他们的相声作品。在每个城市都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衣着普通，朴实而厚道，一座座桥梁，一栋栋高楼在他们的手中诞生。现代化新城市的形成，无不凝聚着广大建筑工人们的智慧和汗水。似火的骄阳晒黑了他们的面庞，瑟瑟的寒风吹裂了他们的双手，但他们的心中却一直抱有着一团火一般的干劲儿。不过风吹日晒的工作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不便。下面呢，来听一段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爱的挫折》的片段。 你说有那工人们挑小伙子呀、他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丝滑贡献的大小，那姑娘挑你那地方，她都邪了门了。我跟你说， 你说的这么热闹，谁看不起你们？ 他 是谁呀、 我二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哦，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还谈的怎么样呢？刚一见面就崩了，不是？ 行，因为什么呢？ 您说俩人谈恋爱一见面应该怎么办呢？ 握握手，介绍介绍、 倒霉就倒在这握手上头了， 是吗？ 你看这姑娘一握我这手，哎呀， 什么毛病啊？这是 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一握你的手，应该从你手心那感到温暖，经过我的手心、手背、小背、大膀，直接传入我的心田。 他这过电呢。 我握你这个手不但没有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什么感觉呀？ 拉手。 拉手啊？ 你这是手吗？ 那是什么呢？ 你这是目错。 哎呦，感情嫌你手粗。 您听这话多损，管我这手叫目错，有五个叉的目错吗？ 这种思想是不对头。 不错，咱是一手捡两手力，那是咱们干活干的那磨的， 哎，劳动的象征啊。 我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了高楼大厦千万间，天下寒士皆温暖， 人民温暖你们自豪啊。 你那手有温暖吗？一握手，呀呀呀呀呀，我听了这起鸡皮疙瘩。 谁听了都冷， 这人太客气了。 你下别生气 啊， 这是个别的。 对对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你，才那样呢。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 小伙子还真生气了。 我没往心里去。 是啊， 这是小事儿。咱还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这倒对， 白天黑夜咱在工地上滚。 好， 几个小伙子一起搞革新， 多好 啊！一天一天那过的。俗话说嘛，别看小伙是光棍，一天一天挺带劲儿。 哎，这个劳动中啊，就是有快乐和幸福， 可是啊，我这二婶觉得挺过意不去的。没过多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这回怎么样啊？ 这个啊，我得考验考验他。哦，他看不起我们的建筑行业，他就看不起建筑工人。 这对， 一见面，我先把我这五个叉的木错递过去了。 没嫌你手粗吗？ 没有。哦，人家说了，手粗怎么了？手粗证明你灵巧，能干活啊。手粗那是你劳动的象征。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这回行了。 我嫌你这脸太黑了。 这也够麻烦的。 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幽静的花园，迷人的林荫道，一对对幸福的情侣漫步在清洁的街头，就您这黑灿灿的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觉得有碍市容吗？ 这姑娘这话可够损的。 我一听这我也急了，我说什么？我有碍市容？我看你还妨碍交通呢。哎， 怎么会妨碍交通啊？ 你穿得太花哨，你晃着司机眼睛。 这小伙子这嘴也够厉害的。 叫他赶紧解释。你别说我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你们那就是脸黑吗？你知道人们都管你们叫什么吗？ 叫什么呢？ 黑蹦筋儿。 西瓜呀。 我都归了水果类了，他还觉得挺委屈。 这姑娘的恋爱观是有问题。 说我们脸黑，说我们的友爱四个现代化市容， 这种认识是错误。 我们脸黑那是太阳晒的呀。 对， 我们脸黑证明我们留下了汗水，对不对？脸黑证明我们做出了贡献啊！脸黑的证明我们身的，你说是不是？ 什么叫是不是啊？ 它说明问题嘛。 你呀，也别生气。我看你这黑红的脸庞还更美呢。 就是，可惜您不是女的，真是。我跟您说吧，这人太可气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建筑工人的先行，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哎，这话有道理。 樱桃好吃树难栽， 四个现代化等不来。 你拿咱们建那个钢铁的工业基地， 那需要建筑工人。 现代化的城市 需要建筑工人。 科学家的实验室 需要建筑工人。 卫星飞船上天 需要建这。飞船上天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人家试验员人家不住那屋子呀。裹一被我刨坑在里窝着。 对了，也得盖宿舍盖食堂。 就是嘛。再说我们就是头顶烈日脚踏荒原。 就是吗？ 我们也不能打汗伞上班去啊。 打着伞干活， 这手拿汗伞，这手拿着瓦刀。知道我们干活呢？ 不知道的呢？ 我们这演杂耍呢，这不是？ 是不像话。 我们也不能跑人屋里去盖房啊。 没听说过。 把人都轰出去。李师傅，哎，行李卷搬上，出去 干嘛呀？ 在您屋里来座楼。 有这事儿吗？ 最可气的，他叫我黑蹦筋儿，我招你惹你了？我 这小伙子真生气了。我告诉你啊，这两个姑娘啊，她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跟这样的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您这话太对了。 你瞧， 姑娘哪儿都能像这样呢？ 对啊， 真是。俗话说，吹了一个不要紧，以后咱们找好的。 他哪儿听来的这俗话？ 就冲你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我就得更爱我自己的工作。 应该这样， 白天黑夜我们跟几个小伙子都在一起，一起设计，一起施工，盖出了美丽的楼房，让他们看看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在四化当中做出贡献。 应该有这种志气。 可是啊，二婶还觉得过意不去。没多久又给我介绍一个。 这二婶认识人还真多。 这人还真不错。 是啊， 一见面话不多，挺有感情的。 怎么说来着？ 他这么说的。我最讨厌那种一见面就下结论的人了。我知道在相互的了解中我们会互相熟悉起来的。那个你听我的信儿吧。 呀，这还真有门儿。这个 我一想，你看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俗话说，别看全是一样人，很可能就不一样。 别提你那俗话了。 前面那俩姑娘吹了一点可惜的都没有。 这倒是啊。 暂时的借和孕育着巨大的挫折。 对， 那俩姑娘前面的道不好走。全是障碍。有钉子。地雷。定时炸弹。踩着准响，棒。 这个谈的怎么样？ 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啊，他的弟弟来了。哥哥， 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你瞧，这还真有感情了。 我看这还真有门啊， 去吧， 我也甭穿什么新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 哎，朴素大方嘛， 对不对？ 好， 高兴啊！到了人家姑娘家，姑娘真热情 哦， 又沏茶又倒水，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这你得主动开口， 人家先开口了。 是啊， 听说你是建筑工人，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哦、 有人说建筑工人没出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觉得建筑工人都特别能干活。 多好啊！ 今天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家有个地震盆没拆，帮着给拆了得了。 让你拆地震盆来了。 您瞧您这人怎么这么以为，将来我们就是两口子了，他们家事儿不就是我们家事儿吗？ 你说这我倒多心了， 对不对？你说咱们拆这个咱们也是内行啊， 对 对，咱们说小菜一碟儿，对不对？ 对对， 三下五除二，早上八点半钟干的，干完了一看表， 九点半， 下午四点了， 整干一天呢。 你嚷嚷什么呀？ 不是嚷嚷，我说你们还谈不谈了？ 还谈什么呀？ 怎么了？ 我这腰累的都直不起来了。 这一天是够呛的。 我一想啊，人家姑娘有感情的话，过两天还得找我来。 哎，倒是这样。 行，哎呀，等回来。 早了，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哎，他弟弟又来了。 嘿，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赶紧去吧。 我一想，这今天啊，天也不错，穿点新衣裳。 干嘛换新衣裳？ 上回没谈成 啊， 这次被窝出去溜溜呢。咱们讲究点精神面貌， 对年轻人吧， 我高高兴兴又去了。这回比上回还热情。 是啊， 哎呀，你来的太好了，小盆拆的真好，街坊四邻都夸。哎呀，木料一点都没糟践。今天咱们也没有别的事儿， 那就谈谈吧， 帮着我们把小厨房盖上吧。 又盖厨房了， 您又嚷嚷什么呀？ 不是你新衣服再脏了， 脏不了。 怎么？ 早把他老了那花围裙给我预备出来了， 就等着他呢。 我又整整干了一天， 哎， 干点活咱倒不怕。 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累点就累点。 对对对，第三个星期天早上，他弟弟又来了。 哦， 我一看怎么下雨天你都来了，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又想你了。 我说孩子，你走吧你啊，你小你不懂事，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是什么呢？ 大概是你们家那西屋有漏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姜昆和李文华合作的相声《爱的挫折》的片段。正像姜昆在相声当中扮演的那位身为建筑工人的小伙一样，虽不知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虽然是一手茧两手力，但是他们却从不会叫苦叫累，因为他们秉承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首李娜带给我们的歌曲《为人民服务》。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稍后见。 为人民服务是真诚的付出，为的投入，为人民服务是用生命铸就的书，为人民服务是用心灵开拓的路。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劳动折射出传统美德，劳动拓印出和谐篇章，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他们描绘出了中国的秀美画卷。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呢，我们就边听着那些歌颂劳动者的相声，边跟您聊一聊身处各个平凡工作岗位的那些劳动者。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他们都尽职尽责，坚守在每一个路口，用汗水和毅力实践着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他们就是那些朴实无华的交警们。交警这份工作单调而又乏味，但正是他们在红绿灯下用一个个简单的手势，一句句朴素的语言，让我们懂得了安全与文明出行的含义，让我们的交通更加的快捷和方便。每逢节假日，交警都要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走上街头指挥交通，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平平安安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堪称是不折不扣的街头卫士。下面来听一段周伟、句号、韩雪带给我们的小品《街头卫士》的片段。 哥，这车你都干了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我怎么了？ 您超速行驶了。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对呀、啊。 我开得太快？ 对呀、啊。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 对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就是嘛， 你是飞得太低。 姐们儿，你要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我还以为奥迪呢。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哎，你得敢开呀。 哎，我今儿还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你弄你 还 行 行行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我有这么老吗？我 警察 叫同志。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啊。出示驾照。 掏本子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那有急事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那你是？ 我叫马路莎。 哎，小名叫手吧。 手。 哎，马路杀手嘛。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啊， 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别撕！您还真撕啊？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来， 跟我回家，走。 站住！ 有事啊？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把驾照还我。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我没喝酒啊。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 哎呀，讨厌！ 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就算不是你，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好 我哥不是你。 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 玩真的。 喂，温妮熊吗？ 还加菲猫呢？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哎？我是杀手，我。 你是莎莎。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呢？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那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你就是庄严， 对，我就是那猴。 他是你未婚妻、啊，他就是你老公啊。 真没想到哈、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你说什么呢？你 讨厌， 追尾了。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那我的车。哎，上手嫂子，你小排量这个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伟、句号、韩雪合作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的片段。如果说交警是公路上平凡劳动者的代表，那么广大的铁路工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铁路劳动者了。在中国有很多地处群山峻岭当中的边缘小站，不少的铁路工人就一直驻守在那个地方。除了做好日常的铁路和桥梁的维护工作之外，每年的春秋两季，职工们要对铁路旁的大山进行检查，清理活动的石头。汛期到来的时候，他们还要担负起看守危石的任务，以避免活动的石头在雨季落到线路上，影响行车的安全。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而且很单调，但是他们却从没有后悔。每天看到火车安全的通过，他们的心里就会有非凡的成就感。除了偏远小站的铁路工人之外，负责修造铁路线路的工人也是相当的辛苦啊。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经久演绎》的片段。 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

咔嚓 啊， 把它停住 啊、哦，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啊，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 啊？ 领导追着我听啊！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哎，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那么你们，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啊、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 哦。 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 哦、 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说什么？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啊！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 嗯，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战胜塌方了。 对了，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那当然高兴了。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你又要干什么呀？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啊， 都不管了， 又不管了。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琢磨一段庆功会， 庆功会。 那你说说，我听听。 你这么说啊？ 我怎么说的？ 嗯，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对了，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 哎。” 你得请客呀！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还有的说呢。 啊、 哦，队长， 啊、 哦，什么也甭吃了。 对了， 发点抢险费 啊，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我不行。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啊。我说什么了？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我哪儿弄钱去？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对， 而且咱们放假3天， 干什么？ 喝他个一醉方休。你们先到会计那儿。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庆祝会。 那你说的什么？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你说的什么？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工来。 啊？ 就这个嘞。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我这不是演绎吗？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我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来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边听着那些歌颂劳动者的相声，边跟您聊一聊身处各个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在咱们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就是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和相关利益回报的志愿者。从抗震救灾到申办奥运，从社区环保到消防安全，志愿者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无私地为身边的人奉献着一切，而且他们的做法也感召着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当中。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青年相声演员甄琪、李然和说的相声《我是志愿者》的片段。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 长远意义 有吗？ 哎，还真有。 是啊，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 啊， 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那是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啊，就是啊， 朋友们，再见了， 再见， 谢谢你 啊， 我走了。 哎，别，你干嘛去啊？ 我回家等着了。 等什么呀？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现在不得养精蓄锐吗？我好好睡一觉。 行了啊， 我 这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 你现在你得做准备，知道吗？ 做什么准备？ 你看，到时候人家国际友人都来了 啊， 你得给人提供服务吧？ 那是啊。 你得跟人交流吧？ 没错啊， 你这英语你过关吗？ 我这英语我这，您说的太好了 啊！ 我现在就努力学习英语。 就是， 我们小区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说两句流利的口语， 全能说。 对，我们楼赵奶奶80多了，还领着她那帮老哥们老姐们练口语呢。 啊，这80多岁老奶奶怎么说英语啊？ 哟，哥们们，姐们们。来的是枕头们， 这就来了。 下面请跟我一起练习口语。 我们跟您学， 这英国人叫你来， 怎么说 ？Come on， Police Come on Police、哎、呦这英国人叫你坐 这怎么说呀 Sit down Police Sit down那什么宝贝儿？ 哎，怎么了，赵奶奶？ 我那假牙掉哪儿了？ 假牙给说废了。 您说，赵奶奶练口语练的假牙满天飞，我能不使得劲的玩命追吗？ 那你是得努力了。 到2008年，我就是一名合格的奥运会志愿者了。 哎，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当满载着奥运健儿的飞机飞到了北京的上空，我来到了首都机场的迎宾大厅。整个大厅是春意浓浓，让各国选手体验我们中国的友好和热情。红地毯铺地，第一名运动员走下扶梯，我手捧鲜花迎了上去，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句， 说什么 Welcome to China、 哦、中国欢迎您。 坐上去往宾馆的客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到了宾馆的驻地， 我让他们到房间洗澡休息。此时此刻，我就是一名厨师，要为五湖四海的朋友献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你做点什么？ 我先给他们炖一只肥净白净八斤鸡。您吃了我这肥净白净八斤鸡，保证都有好身体。您不吃我这肥净白净八斤鸡，个个没有好成绩。您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吃我做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您要不想有个好身体，就不吃我做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说这绕口令了啊！ 我不仅要当一名厨师，更要当一名导游，领着我们国际朋友到我们北京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走一走。当他们欣赏到我们北京的景色，个个美不胜收、赞不绝口，都说没玩够，还夸咱这导游当的是世界一流， 真不错。 除此之外，我要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 是啊， 谁要拉稀肚子疼，立马拿出泻立停；谁要摔了一身泥，衣服脱下来我就洗；哪位口渴想喝水，立马端上饮水杯。 瞧瞧， 水喝多了要内急 啊！ 该自个儿去还得自个儿去， 多新鲜。 到了比赛现场，我就是啦啦队队长，我为他们擂起战鼓，我为他们打开横幅，我要为每一个在场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让他们个个表现得出类拔萃。我不仅给中国的选手加油，更要给世界各国的选手打气，让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最好的成绩， 这叫勇争第一。 尤其到了颁奖时刻，大事小情我更应该积极参与，我为他们擦亮地板，为他们铺好地毯，为他们升起国旗，为他们欢庆胜利，为他们奏起国歌，为他们现场解说，为他们摆好领奖台，为他们鼓掌喝彩。我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一起走到领奖台的正中，手里拿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亲自挂到运动员的前胸。 不是你给他们颁奖啊？ 估计不太可能啊。 刚明白呀、啊。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甄琪、李然和说的相声《我是志愿者》的片段。在今天的旅行当中，跟您聊了聊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者，但他们也只是众多劳动者当中的代表而已。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过辛勤的劳动为整个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最后送上的是陈红演唱的这首《好好工作》，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吴博，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自打上班的那天起，爸爸就告诉我好好工作，跟师傅多多学学本领，学学学学他们的思想和品德。从当师傅的那年起，领导就告诉我好好工作，为工厂多多出些主意，多多多多出一些个性和成果。就是一个风